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展昭这才醒得，这女子便是自己救下的齐木一罗，先时蓬头垢面，毫不起眼，想不到略作修饰竟是难得的明媚。齐木一罗倒不矫饰，落落大方上得前来，先向展昭行礼，然后便奉上一爵子酒。展昭含笑颔首，向齐木兄弟略略致意，酒才挨到唇边，忽听外间铜铙声响，展昭微怔，抬眼向外看时，就见早间那少年名唤启泽的，上气不接下气的进来，气喘吁吁的：“ 老太爷，高不点的兵将正朝安邑过来呢。” 齐木点脸色一变，和齐木丁使了个眼色，也不理会展昭，双双疾步出了门去。展昭一时好生踌躇，不知是该跟上呢还是不跟呢。倒是齐木一罗忖得展昭心意，柔声道：“ 展义士，我们也跟上去看看吧。” 安邑城小，城墙四角具有望楼，家户稍大些的登上自家檐台，就可望见外间情势。展昭随着齐木一罗登上檐台，远远便见烟尘漫起，依稀间可见大幅旗场输来卷去，略算了算，领头的十来旗，步兵似有上百人之多。在四下看时，角楼上人头攒动，都是些听到风声的安邑百姓，面色苍黄，不知所措。齐木点眉心紧锁，低声向齐木丁道：“ 依你看，可是早间的事发了？” 齐木丁哼了一声，算是来了个默认，顿了顿又道：“ 你怕什么？真惹急了，横竖这里有个顶死的。” 说话间，眼光有意无意往展昭这边飘了飘。齐木点唯恐展昭生疑，也不看他，只将声音又压低了许多：“ 那是个难得的好手，就这样顶了死，未免可惜，若能为我所用……”“ 走一步看一步，谁知道高伯简走的什么棋？” 高伯简的兵将分作两路，一路将安邑外城入口围得死死，另一路径直入城，气势汹汹。破门入户，去着可疑的青壮男子便压将出来，一时间鸡飞狗跳，腹提鹰气，惶惶不安之情漫卷全城。齐木家位于街中，一时半刻搜户的兵丁还过不来，但哭闹声是越来越大了。齐木点吩咐启泽闭了门户，镇定自若地回到厅中闲坐。不多时，连外间呼来喝去的说话声都听得分明，恰有妇人啼哭闪避及兵士污秽之语传来。展昭面色一变，疼得站起身来，行了两步又强自按下，向齐木点道：“ 齐木先生，外间搜护的不是西岐的兵将吗？都说武王之师素行仁义，缘何？” 话未落音，就听轰的一声，大门的门扇被冲将开来，十几个持戟横刀的兵士一拥而入，兀自叫嚣着：“ 快将枪害西岐兵丁的贼子交出来！” 齐木典稳坐不动，倒是齐木丁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迎了上来，陪笑道：“ 君爷可得瞧仔细了，我们齐木家是安邑大户，素来安分守己，可不敢做窝藏贼子之事啊。” 说话间，启泽已捧了一盘子铜背兼散铜块过来，为首的兵丁上手抓了一把往怀里一塞，后面诸人纷纷围了上来，你拥我挤，推搡间盘上的铜背倒有一半撒到了地上，于是众兵丁争先恐后趴在地上争抢不休，颇有诸罗争食之态。那为首的兵丁又四下扫了一扫，本打算就此回头的，哪知偏巧不巧，目光就落到齐木一罗身上。 齐木一罗面色微变，不动声色地向展昭身后避了避，那冰钉目中露出银屑笑意来，衔着一张脸过来，围着齐木一罗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，嘿嘿干笑两声，这才转脸向所带兵士一挥手道：“ 走。” 展昭向台阶下走了两步，目送着一干人走远，眸中目光渐转深沉。何请缓缓转过身来，看着齐木一罗，话中有话：“ 一罗姑娘，晚间安寝，紧闭门户。” 齐木一罗一怔，旋即会意，微微点了点头，回头再说那群兵丁。走出了一段之后，为首那人停住脚步，转身看了看齐木家门户，干笑道：“ 那家的姑娘生得很有几分姿色，将军多半喜欢。”“ 啊，怎生他家里还有美貌的娘们儿呢？我却没瞧见。”“ 呸，你眼里都快叫铜背给撑满了，能看见什么？要我说，今晚上索性心一横，把那娘们儿给偷来献给将军，以后哥几个在营中还不是想风来风，说雨来雨啊。” 一席话说的一干人蠢蠢欲动，却有个胆子小的怯怯道：“ 这样不好吧，听说姜子牙御下甚严，素来不许这些乱七八糟的勾当，若单是我们也就罢了，现下营中还雇着两个端木营的副统呢，要叫他们知道了，回去告上一状，将军面上须不好看。”“ 哼，只要动作利落些，手脚行得干净，那两个副统领上哪知道这件事儿去？再说了，死得事成，将军顺水推舟把那娘们收做了随军的妻妾，旁人又能说上什么？西岐军的将领除了杨戬修道，先放着土星尊有邓婵玉，孤昌更是妻妾成群，偏我们将军收了一个就了不得了，端木营的人再霸道也管不到这么宽吧。” 今夜的安逸较往常要异样些，皆是西岐军终于驻扎的缘故。城门与望楼处俱都插起了桐油火把，火光掩映之下，依稀可见职业兵丁刀戟交动的剪影。外围人声尚可称鼎沸，内城却是一片死寂。安邑是殷商降城，城中百姓对西岐军或多或少有些畏惧之意，是以家家户户不约而同早早熄灯，但心中忐忑不定，是否安枕就不得而知了。按理讲，这个时候安邑主街之上是绝不应有人的。余都眯着眼睛打量了那黑影半天，鬼鬼祟祟眼身于主街尽头的拐角之处，时不时伸长脖子东张西望，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。“ 我不是殷商细作？” 这个念头不起还好，一旦起了怎么撇都撇不开。余都皱了皱眉头，一手按住腰间的刀柄，自旁侧仅容一人过的巷道悄悄绕到那人后头，趁着那人不备，一个虎扑扭麻花样将那人胳膊反剪到身后，顺势再一推，将那人推倒在主街之上。“ 哎呦喂！” 那人短促的痛呼一声，本待翻身坐起，哪知抬头看了眼余都，竟吓得又坐倒下去，结结巴巴道：“ 余副统。” 说话间余都也看清了那人装扮，应该错不了，是高伯简帐下的兵丁，看起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。余都憨憨一笑，伸手去把那人拉起。“ 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做什么呀？” 简单问题，那人却傻眼了。该说什么？总不能说仆夜长成起，正要强绑人家姑娘，他站这儿望风吧？见眼前这人目光闪烁，吞吞吐吐，余都疑心顿起，正要开口，忽听脚步杂乱，一行人自向后急匆匆过来，为首之人闷头正奔得急，忽觉有意，硬生生刹住脚步，紧随之人猝不及防，一头撞在那人背上，哎呦一声叫叫出来。不过多亏了他这一声哎呦，后头几人倒是及时止了步。 心花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 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言。